所以呀、白色对肺，所以在中医上啊，这个银耳白色的好，它就入肺经。这芦根白毛，它都是白色的，入肺经。那凡是跟肺脏相关的疾病，这些白色的药材都是有作用的。那么在临床上一验证啊，确实它是有效。所以呢，这个结论，不论是偶然得来的，还是怎么得来的，它其实是一种规律。这个在北京中医药研究院，有一回，我的一个学生，刚从中医院毕业的啊，是学药学专业的一个大学生，他就问我呀，他说呀，老师您看冬虫夏草这味药被用在咱们中医的病喘汤当中，这冬虫夏草是深褐色的，它也不是白色的呀，为什么它能治疗肺病呢？即使是咱们以淡盐水来做引经药，可是还是不对呀。咸对应的是肾水呀，这跟肺也没有半点关系呀。我听他说完，我就说了，孩子，你别急，老祖宗是不会错的。你看呢，这个虫啊，它是棕色的，棕色对应的是土，而在五行当中，土它是生金的。那你说虫草入不入肺经呢？说完之后，这个孩子他豁然开朗了。还有一些中医的智慧呀、西医呢是理解不了，所以呢也会经常的妄加批判。比如中医讲左肝右脾，可是西医在解剖学上，这个肝明明在右侧，脾明明在左侧，所以有些人就开始说了，你看看中医这么简单的常识都给搞错了。其实不然，肝左脾右的说法最初是出自于《黄帝内经》，可是中医所说的肝左脾右并不是只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肝脏和脾脏，而是指咱们肉眼看不到的肝气儿和脾气儿。所以啊，老先生就讲过，肝虽居右，但其气化行于左，脾虽居左，但其气行于右。所以你看中医切脉的时候，肝脉呢在左关，脾脉呢在右关，这一点呢就需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咱们才能体会到。这个足够是多长时间呢？就是上千年。所以呀，特别是一些学生，因为一看见肝右脾左就否定了中医的肝左脾右的学说，这个呢就是你对中医的不了解了。那也有人说了，你中医上讲的气，这个气呀它是看不见的呀，那又怎么证明呢？我在中医讲学的时候就经常说，中医最好的证明就是结果。你比如说针对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等等一系列的脏腑下垂，中医开方的原则就是补脾气，脾气补上来了，脏腑呢它也就脱住了。咱就说胃下垂这个病，那下垂了怎么办呢？开刀把胃系个绳儿给拴在嗓子眼上吗？这不可能吧。那么西医的治疗方法一般呢也就是给开点胃动力药，遵医嘱回家呢锻炼身体。 但是中医古方里有个治中气下泄的这个方子，叫补中益气汤，它就专门针对胃下垂。那么喝过十几剂药，确实症状见好，管用。在临床上呀，很多胃下垂患者治法上都是补脾气，经过治疗，很多病人呢，他的胃就不下垂了。即使呢，是有个别患者治疗之后做这个备餐检查，发现呢，胃下垂的部位还是没有改变，胃下垂呢，还是胃下垂，但是在患者身上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它消失了。之前呢，就有个胃下垂患者啊，腹胀、恶心，吃完饭呢就开始肚子疼、胃疼，疼得受不了了，也不能动弹了。通过补中益气汤，病人自个儿拿着检查单来了。他说呀，徐主任呢，我有点糊涂了。我说怎么了呢？他说你看看，我用了你的中药之后，我感觉不到肚子胀胀的了，我也不恶心了。到现在呢，我治了2个月，吃饭呢，胃也不疼了，各方面呢，都挺好。所以呀，我就合计，我这病呢，是好了，我就又去做了一个检查。但是您看这检查单子上还是写着我胃下垂，那我现在也弄不明白了，我到底是好没好啊？我听他说完我就乐了，呵呵，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感觉这病好没好啊？他说我确实感觉是没病了呀。那我说那就好啊，中医的治疗你已经结束了，那你就先别看这个检查，舒服了，说明脏腑的功能恢复了。至于下垂，那只是一个现象，慢慢的它就回来了。所以呢，在临床上这样的案例也有，说明什么呢？说明通过中药补脾气，对于胃功能的调整，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了。这个脾气呀，你是看不见，但是它确确实实起到效果了。那补脾气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呢？是经验总结而来的。中医呀，它就是这样，有着上千年的治疗经验，往往越是在无效或者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它越能显示出中医的能量。比如我记得在那个70年代初那会儿，那个时候啊，咱们这辈子人啊都知道脑炎很严重，死亡率那会儿也很高啊，大家可能身边也有人得过脑膜炎的啊，这个反应也就开始慢了等等啊，那个时候的病号拉到中医来的啊，都是危重病人。一开始这种脑炎的死亡率高达 95% 以上，也就是说送到医院来的判断是脑炎的几乎就是九死一生。但是在摸索了一年后，脑炎病人的存活率它反过来达到了 95%， 倒过来了。可能大家伙说怎么做到的呢？那我就跟您说呀，乙型脑炎它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毒的感染。在70年代抗病毒的特效药根本你就是想都不要想，所谓的办法只能是对症治疗，就是针对症状，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县医院那他们是怎么个治法呢？出现高热安乃近退烧，出现脑水肿的病人就滴注甘露醇、山梨醇，对出现抽搐的病人就用上镇静剂。 啊，医生基本上就是陪着病人耗时间，眼看着病人靠自身的抵抗力一天天的对抗各种症状的轮番轰炸，直到这个病毒耗竭或者是生命耗竭，而治愈率发生明显的逆转，就是中医在十几例治疗案例之后开始引起了公社的高度关注。那到底这病它又是怎么治的呢？我们就发现被送来的患者最后都是死于高烧，高烧持续不下导致脏器衰竭。通过脉诊就发现造成高烧的原因是内热壅毒，所以我公爹呀他就把我们的大夫都召集在一起，大家伙在一起会诊了一个晚上，就敲定了治疗方案，就用中医老方。叫什么方呢？人参白虎汤。按照中医的古法，用了知母六两，石膏一斤，打碎用棉布裹起来，炙甘草二两，精米六合，人参三两，上五味，以水一斗，就是用水一斗这么个量，然后把这个米煮熟了，汤也成了，把里边的渣子去掉，温服一升，一日三服，就是一天三次的服用这个汤。这个是治阳明经症的一个主方，不解表，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它不退烧，但它是一个清内热的方子。西医肯定不会理解又是什么虚啊实啊热呀，非常的虚无缥缈。可是这个方子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内热，可以消减高烧的次数。原来这个高热呀是一天三四回的烧上去了，服用这个药清内热，让高烧减少到一天基本两次，同时呢也抓住了规律，也就是送来的病人第三天是最危险的一天。通过几例病人的脉象来看，这一天内热毒邪呢会上攻人的肺经，所以这个方子恰恰可以通过姜汁引药入肺经，按着这个方法用药呢也是最有效的。所以当时啊十几例病例下来之后，我公爹马上连夜去公社汇报了治疗情况。公社的人呢不敢怠慢，而且呢正在为这个事儿呢是一筹莫展，整个县医院都快住不下了。所以第二天公社书记直接让公爹到县医院，那么正是通过中医的治疗，很多病人高烧的次数降低，正气慢慢的恢复，所以呢这个死亡率一下子它就发生了逆转。所以大家伙儿看，这个方子没有谁规定它就是治疗乙型脑炎的，古代呢也没有这个病名，但是一个清内热的治法却让这个疾病啊有了效。靠的是什么呢？是上千年中医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以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了。还有治梅核气，梅核气是什么病呢？就是病人嗓子眼儿老是憋着一口痰，他就是咳也咳不出来，咽也咽不进去。那西医看了呢什么也没看出来，嗓子既不红他也不肿，查这个血吧，白血球啊红细胞啊哪哪儿的都正常，那就没法啊 就打点滴吧，吃点消炎药吧，让大家伙儿呢回去消消炎。但是病人的症状一直在呀，怎么办呢？中医有专门治这个病的方子，比如中医的古方半夏厚朴汤，这是一个主理气的成方，半夏一升，厚朴三两，茯苓四两，生姜五两，炮制的苏叶二两，专门治疗这个梅核气的这个症状，非常有效。但是这个方子在西医看来呢，一点都不消炎，但是不知道怎么着，它却很有效。那之前呢，有一位病人来中医，他就说了，大夫，你快给我看看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我都快被他折磨疯了。我就说呀，你怎么了？他说，我就是感觉嗓子有东西，卡也卡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去了医院了，这个病把我给吓坏了。医院说，我怀疑你是喉癌，做了 X 片的射片，还有食道的备餐的筛查，把这个嗓子呀、咽喉啊、气管啊、食道啊、呼吸道啊看了个遍，最后呢是排除喉癌。但具体你是什么病呢？你这个排除了，那得给我一个什么病啊？我不舒服呀。结果呢，大夫也不清楚，也没法说清楚。当时我听他说完，我通过脉诊一诊脉，脉象沉滑，舌正红，苔薄，我一看呢，这就是明显的梅核气，是痰凝气滞于咽喉所致。结果呢，半夏厚朴汤下去，这个病人就好了。但是你跟西医讲这个痰讲不通，中医上的痰除了咳出来的咱们看得见的那个痰，还有一种呢，就是脾运化水湿的功能失调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病邪，那是看不见的痰。但中医上呢，却有着去痰化痰的治法，用上它就有效。所以你说中医是什么呀？中医是完完全全通过上千年不断总结验证出来的经验，没有经验的传承，你就别谈中医。我记得我在跟我公爹出诊行医的时候，那是我公爹第一次带着我出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中医的经验的神奇。当时啊，他带着我去给一个病人看病，这个病人呢是一位男同志，发病的时候是在生产队隔道子，没想到呢就摔了一跤，这一跤摔下去随即不省人事了，你怎么个大喊大叫你都叫不醒他，拉到医院里诊治用药，这病人呢也没醒过来。没办法呀，这个病人呢就被抬到了家里。我公爹来到病人的床前，伸手呢就号病人的左右手的脉搏，然后呢扒开他的双眼看了一看，又稍微用了点劲儿压了压病人的眼球，站在旁边一声不语，他就示意我过去把把脉。那个呢就是我第一次通过脉诊给病人把脉。我把完了脉之后，公爹呢就和病人的妻子说，你男人这个病啊是无药可救了，最多呢拖延3天时间必撒手人寰了，所以呢就请你们做后事的准备吧。病人的妻子听了之后啊满脸泪水，但知道我公爹的话要听， 马上派人打棺材、买寿衣、选坟地。我跟在公爹回来的路上，他就问我，他说，我刚才让你号脉，你号的脉搏，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按照您教给我的脉象，病人的脉宏大且抠，时有弓弦一样的冲击波，那这个脉是不是叫宏抠脉呀？老先生说，是，风重脏的话是一定会出现这种脉象，是因为脑中大面积的堵塞，心脏搏出的血受阻了，就会形成拉弓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就问，我说，为什么您能定他三天的死期呢？就这么准吗？老先生说，宏抠脉本是胸脉，再结合瞳孔已经扩散，可见这病人的脑部已经完全失去气血的运行，绝对是无法救治的。说他三天的期限完全是老祖宗的经验，因为患者的病啊已经过了四天，前人留下的经验，恶性中风的人，病人必定在七天之后气血运行失调，营养供应受阻，这个就叫七日惊枯夜竭。所以我再说过三天就是病人的死期。果然过了三天，那个病人呢去世了。公爹呢用中医学解释判定患者死期，他就有着深刻的内涵。这个呢就是中医断生死，它是古人不断积累的大成智慧。所以中医靠的就是经验，只不过呢这个经验呢咱们老祖宗啊一积累呀就给积累了上千年。好，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这个中医讲学，我老太太就跟大家伙儿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把时间呢留给大家，大家伙儿有问题的话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问就成。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干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他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有帮我自强，几百草原让这世界都香。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这位先生，请讲啊。 啊，那个跟你通电话太不易了。 想问我什么问题呀、啊？请说。 那个我现在有就是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心脏问题。 心脏，嗯。 心脏最早去年四月份 啊， 检查出就是早搏， 早搏， 嗯， 室性早搏，嗯， 完了他那也没开，也没给吃什么药， 啊、 完了忽然我又找个中医看的， 嗯， 中医看呢，吃的药吃的有四个多月吧，中药 啊，